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鲜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鲜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ai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毅，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i。 要要要要！到了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各位通过网络神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电台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2018年的11月11号，今天很开心可以呢在电台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各种说法的日子哈、啊。有人说呢今天就是平淡无奇的一天，没有什么特别哈、啊，一个周日啊，心情呢还好吧，因为明天呢要迎接全新的一个工作日了。那还有同学呢会觉得哇，真的是睡不醒哈、啊，因为呢这个手啊，这个在没有剁掉之前一直刷刷刷哈、啊，刷到天亮。一直在买买买哈，很多人呢都这个变作了11111哈，双11的获胜者啊，都觉得自己赢了。有些人呢会觉得说这个节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啊？比如说你此时此刻听到的 DJ 麦麦麦麦同学我啊，昨天我也发了一条状态，今天、昨天啊都可以称呼我东方不败，为什么呢？东方不败就。怎么着都不买，怎么样都不败。B U Y 败。然后有人呢开始呢跟我杠了一下哈、啊，杠了一下。你说现在这个杠精这么多，怎么就不败了呢？啊，111一定要买啊，这么值得买的一个日子，你怎么不下单呢？你快给我点下去啊！今天一定要鳌拜，一定要做鳌拜。不放不败不做，要做鳌拜，不管你是什么败哈、啊，不知道你败了没？看到了一个这个讯息哈，晚上呢在商店看到一个铅笔盒，小朋友说妈妈好漂亮的铅笔盒啊，我好想要一个，我好想要一个啊。妈妈说你说对了孩子，你很想要不是需要，很想要和需要要分清楚哦。这句话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今天准备继续做鳌拜的朋友们哈。不知道这个双11你都买了些什么，除了给自己置办点啊，这个生活呢必须变帅变美的这个产品之外，有没有给自己的朋友啊、这师长啊、家人呢啊，给他们表达一份小小的心意啊？如果能给他们传递一份心意，这个节日也挺有意义的啊，不是只为这个对吧？这个金主爸爸做贡献了。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透过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一边听歌唱歌的聊天环节、互动环节。我们节目就这么轻松随性，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本人，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此时此刻点播传送的歌曲，都可以呢透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超级话题来实现，亦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由我们听众朋友们自发组织的超级温暖小团队、小团伙啊，温暖小窝，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正在向你招手中。 天哪！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 I hit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千大麦克风，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要要要！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hat's up？What's DJ 麦在直播间见麦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向大家招手的是麦同学本人。在今天晚上星期天的本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的晚上，邀请大家说说最近喜欢的歌曲吧。啊，最阵子一直都在听老歌，怎么办？怎么办？是不是年纪到了？怎么？就你知道，有些老歌就越听越觉得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一种安全感啊，这种安全感是一种回忆啊，加这个很多的人生故事，把自己说的，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 follow 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哦，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去感到摧残， 让脆弱站到一边，要信念。 阳光之下把心敞开，爱就爱，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 Hey yeah, hey yeah.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Come on， 给我真的感觉。阳光之下自由自在，爱就爱，谁能阻止我们开花。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哎，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听到了一个现场版本的来自阿妹的《给我感觉》，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同学的打卡情况。今天呢，打卡成功第一名的是雪杠 Liner， 铃铃铃铃铃铃。对，今天第一名。说到第一名呢，最近我真的是非常感慨啊，这很多呢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然后呢有很多呢转化成我的这个微博上的这个网友朋友，还有呢这个看到了 CCTV 音乐频道的这精彩音乐会呢，经常会播放麦同学所演唱的一些 live 的视频，然后呢在明天。今天是1111对吧？今天晚上，今天呢一天也有这个麦同学版本的歌曲。明天的12点，中午12点19分，和17点48分，以及13号的8点09分啊，对，小编特别发给我的哦，可以看到这一次 CCTV 中央电视台精彩音乐会的观众点播 TOP 榜的冠军就是麦同学本人，哇，恭喜恭喜我自己。然后呢我明天可以听到我所演唱的《追光者》和《生日祝福吧》呢，也有听众朋友点播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都可以呢看到电视里的麦同学。好好了，我们看到了新浪微博呢打卡的第二位是新岛同学，要祝节日快乐我。今天没有什么节日了哦，你是说这个单是1111光棍节是吧？你的理解不一样。旧梦挣扎说，可能真正的喜欢就是这样吧，送礼物被拒绝了，有一点点的遗憾，还是像打了鸡血一样见到一面就很开心了，还一起打了球特别开心。你们打了什么球啊？门球吗？溜溜球。要点什么歌祝福你呢？希望在下个双十一能够牵起他的手，加油加油，往后余生都希望是他。他是听了我们电台的9年的老麦苗哦，麦家族的成员麦苗同学。要给你一首歌的话，我觉得既然哈、哦、这个往后余生都是他，那今年你可以享受一下精彩的自己，对不对？精彩的人生有的时候成双成对，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精彩也可以好好的体会。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电台的朋友未必啊，这是所谓的这个成双成对的状态，搞不好也是单身的啊。单身的朋友有没有来举个手我看看，好不好？这首歌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啊，今天1111我就不送这个单身情歌给你们了啊，听起来也怪痛的。独角戏好不好？一个人把这个戏演下去，人生这个戏码这么长啊，自己也可以演的很多啊，戏多一点没关系。自己先演爽了再说。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Wake up, 嘿嘿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不知道各位呢1111这四个一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很多同学呢处在哈、有点的懵懵的状态，很多人呢说自己啊是跟这个麦同学一样哈、东方不败之外呢，也算是这个双十一的这个编外人员哈、怎么理解呢？双十一的编外人员泛指那些什么规则都不懂，什么活动都没参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想买的东西，每天看着周围的人热热闹闹的为双十一做着准备，自己却默默旁观的人群，是不是说到了你的心声？是不是戳到了你的痛处？很多同学啊，都是呢编外人员，也不错啊。这个毕竟嘛，这个消费升级降级哈、很多人都说冲动消费的欲望。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呢已经越来越低啊，即使呢在这个所谓的促销的日子里面想买点什么啊，感觉呢也就随便，你知道，就那么零星的优惠啊，买点生活日用品。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呢团什么卫生纸的啊，团什么狗粮的，有没有啊，猫砂的啊，说你们呢啊，干得漂亮。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今天晚上我们有大把的好时光，一边听歌唱歌，留言给我 Linkin Park。When it rains, it pours. When the floodgates open, brace your shores. That pressure don't care when it breaks your door. Say it's all you can take, better take some more. 'Cause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test fate. Had my shoulders pressed with that weight. Stood up strong in spite of that hate. 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手和你偷偷言语，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因为遇见你那天起， 生命开始更加有趣， 就连呼吸的气体 都有我幸福的动力。 因为我已经肯定 要的伴侣是你，这决定应该叫爱。 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我沉我静，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涛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十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 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后天本市扩散条件呈现转差趋势，雾霾天气有所发展。明天虽然还是晴天，但是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依靠索尼超级英雄大片《毒液》的超常发挥，内地电影市场单日大盘昨天重新站上了国庆以来的最高点，以3.6亿总票房收官。《毒液》上映次日豪取2.98亿元票房，两天的累计票房高达5.38亿元。柯南最新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上映次日票房进账3184万，上座率超过20%，表现不俗，牢牢地占据了昨天的票房亚军。而《你好，之华》上映次日报收1424万元，比首日票房微涨，两天累计总票房在2751万元。昨天开画的国产动画片《恐龙王》首日报收473万，力压《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位居当日的票房第四。第31届欧洲电影奖揭晓了全部提名名单，《修女艾达》的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执导的《冷战》以5项重磅提名傲然领跑。这部新作曾为帕夫利克夫斯基摘得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殊荣，也是波兰今年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希望。2019腾讯视频微世界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明年腾讯视频的综艺和剧集重点布局基本明朗。在剧集方面，不仅有《九州狐珠夫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孤城闭》《庆余年》等 IP 剧，还有《大江大河》《都挺好》等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在北京，在北京，在空中，在空中。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 ，DJ 麦麦麦同学。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啊！缘分这事儿不负彼此就好，不负此生很难。周周同学说哦，周周同学呢好像今天心情有点哈，李李李1206啊，你们互相安抚一下哈，想听到一个特别版本的过火。杰米小 J 你好。大周周说明天好像要降温了，今天天气还不错哈，很想听这首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却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拳，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是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在风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在2004年五月天的第五张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重回到了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他们一行五个人呢，除了在日本的录音之外呢，还请了这当时请到了 Glay 的班底为他们制作新歌，就当时的这个主打曲，在多年之后再来听呢，还是别有一番风味。是来自今天麦家族 My Home 的同学的点播。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新鲜的新，麻辣的麻， 好讨厌，过枪， 麻辣的，就这个了，就这个， 新鲜的新， 新鲜的新，麻辣的，好来， 新鲜的鲜， 啊，鲜鲜鲜，新鲜的鲜，麻辣鲜，好来， 麻辣的鲜是， 麻辣的。新鲜的鲜， 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新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爱好音乐。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新岛同学说呢，有一首《当爱情来临的时候》是一首新歌吗？他说字面的意思很适合1111这四个一的节日啊，很想你啊，再想你，对，盼望了很久的一部剧要上映了，那也是主题曲新歌啊，这得翻一翻哈，我变出来。 在你左右还有多久？怎么样才能两次见到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握紧的手不愿放松，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后，我必须要走，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 真的难忘， 太多的回忆 不管它有多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再多的情节要发展，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 左右 还能多久？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 多牵一点我牵的手，不然放松。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我必须要走。 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的难忘，再多的回忆和希望， 不管它有多疯狂， 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再多的情节要发展， 不要放弃，因为有一直能分为 爱会继续。我们的故事真的忘，再多的回忆和希望，不管它有多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再多的情节要发展， 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00-12:00，周日晚上10:00-12:00，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啊，跟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的周末空中约会时光，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无论是周六版本的节目，还是周日版本的节目，我们都觉得时间变得弥足珍贵。分享的每一首歌，无论是新歌老歌，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次的无序的播放，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意。和特别的动情的瞬间，又是一首老歌来了，会唱的朋友一定有很多，对不对？听到这样的前奏，哦，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感觉天空 夜空也充满了幸福。 天上的云是我的心，风吹过漂流不定，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清晨露珠是我的心，转眼消失无踪影，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望住我的真情。我要告诉天上的风，轻轻吹散我辛苦的雨，我要抓住露珠的心，陪我从黑夜到天。 消失无踪影，谁能用真心，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望住我的真情。 会唱的朋友， 我要告诉天上的风，轻轻吹散我心口的雨，我要抓住露珠的心，陪我从黑夜到天明。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天涯麦克风，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n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n my radio star。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老歌《星云》，来自林志颖。哇，1994年，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小朋友哦，看那个《旋风小子》的年代。 都会永远信赖你， 光阴似箭。 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

原来我遇到了个境地，爱情也碰到了新危机，当你眼光中出现了从来都没有过欲言又止，千意为难是三个人的习题，爱情怎能对家成友情，成全不是我的主题，却又无路可去，如何能停止爱你，你说再见的表情怎能带着怜悯，如此结局唯一原因只因为我爱你，爱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男人的心情，比起后悔三人都败，我起码够慷慨，痛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因为我爱你，一边爱情一边友情我都曾经经历，看来我遇到了个境地，爱情也碰到了新危机，当你眼光中出现了从来都没有过欲言又止，千里为难是三个人的习题，爱情只能对家成友情，成全不是我的主题，却又无路可去，如何能停止爱你，你说再见的表情怎能带着怜悯，如此结局唯一原因只因为我爱你，爱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男人的心情，一时后悔三人都败，我起码都慷慨，痛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因为我爱你，一边爱情一边友情我都曾经经历，我练习祝福你，谁练习原谅他，

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对你的声音，你的影，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 只能说我有些难过，没真心真意的等过。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 在北京时间的23:14，很多同学呢已经选择了赶快步入梦乡的状态，因为明天要工作。但是呢，很多同学呢完全睡不着，甚至呢预感到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是凌晨的某一个时刻，依旧会失眠，像是呢在宇宙里的另外的一个平行世界。失眠的人啊、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存在的感觉，在深夜的时候，实在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时候，兴许会拿出手机，看看自己的朋友圈，翻翻身边的人的发的一些动态。如果此时你看到有人跟你一样没有睡，会觉得这个夜晚真的很值得，因为至少在那一个时刻，有人和你有相同的境遇。就像在此时此刻，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载体收听到了这个电台，收听到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哎，很难得哎，我只有在周六才会跟大家见面，周日跟大家见面啊、每个周末的两天，在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的10点，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奇妙的邂逅。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已被刺破，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经以后一快乐就难过，为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本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深，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万人，可怜无邪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的好歹。 分。花 びらが一つゆらゆらさまよいあなたを見つけた。 想你

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一整周的限量相遇时间。接下来有请王力宏。 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留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逆转时光到一开始，能不能记忆中的美好。我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在这样忙碌城市的里面，每一个还可以呢自在心跳的你，生活的压力，包括呢感情的小小的负担等等等等，可能会让你有的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呢这就是由我们节目存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由，让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周末的晚上，可以不用顾及到底是要早点睡晚点睡，听快歌还是听慢歌，点歌还是不点歌，送给谁还是不送给谁，送给自己也可以。麦冬古朵说1111有人在想你，这是我在做电台十多年的日子当中，原来在上午十点档边走边唱节目里面经常会说，哎，11:111111，对吧，12:121212，有人在想你的意思啊，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情趣和小巧思跟大家 用了这么多年，这个梗你们都没有嫌这用太久哈。有没有觉得今天一整天都有人在想你啊，麦同学？有吧？回家的路上听到了阿哲的一首歌，叫做《好好爱个女孩》，发现有些歌总会让你想到一些人。今天晚上呢，还想听到这样的歌曲，不妨就在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的点歌打卡贴里面来点播这首歌曲。当然，某问题送给你。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 鲜辣麦克风。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好好好任性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好好爱你。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的陪他开心每一分每一秒，直到他不得不离开，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的吵架和好任性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只想好好爱你，好好爱你，好好爱你，爱你。 天哪，麦克风。 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那是爱并不是也许，可不要 有你 on my mind，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每个周末夜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夜空因为你而闪亮。 放下了所有，出去找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不想再等待，心跳快一百，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意外，你没有想象着，可 在。 一首淘汰别人的歌曲，都可以唱得那么可爱吗？轻松吗？哎。 怎么当着我，我又不会躲。抱歉的话，未免比泪太多。你玩得太嗨，我没有责怪，只怪这混了头的爱。原来他们输的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中可爱。如果你不怪，那么我可爱可不怪，把你留在南中国海。爱一个人会在乎他和他的未来，更何况现在我应该要离开，因为你可爱可不爱，叫别人陪我去看海。早一点明白，也就能早一点释怀，你已经被淘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今天的节目呢要在这个时刻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再次感谢你的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钟，每次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限量的美好周末夜在空中相遇。特别感谢大家，也提醒大家这天气呢不断的变化，大家应该适当的增加衣服，而且明天这步入了一个新的工作日，要拿出元气满满的状态来对待一整周的工作日咯。麦同学为大家加油，那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钟再见咯。 Baby, tonight.